多呢啲嘢，其實都係一種中文嘅一種修養嚟嘅。 冇錯。 咁咧就係、是，但係咧你又可以創思，你又話最近我又同一位朋友咧喺呢個多倫多翻嚟，佢就講起，佢話香港一位中文教授，我唔講佢名啦，啊，孤人其名，都係名人嚟嘅嗱。他說他在多倫多演講的時候被哥倫哥的多倫多加拿大多倫多的聽眾投訴，說他太用了太多的四字成語，不知道他說什麼是吧，就是說你很多說一個四個字四個字，原來人家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來龍去脈，可能真的在外國長大只是懂聽廣東話，你一說成語他就不知道。所以我覺得今晚都其實趁這個機會請來三位嘉賓咧，同大家分享呢個成語故事。一位咧就係文史嘅研究者啊，潘國森，阿潘兄， 大家好。 咁啊，另外咧就兩位資深嘅中文老師，一位就係詹益光啊，詹 Sir。 係，大家好。 就係黃金城啊，黃 Sir。 係你好，大家好。 咁啊，三位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諗咧，今晚個半鐘頭講唔曬，響中國太多成語啦，要。 冇錯，一定講唔曬。 或者阿潘兄，你打個裝先。你點睇成語？ 即係今日個題目啊，岑公俾個題目非常之廣泛啦、啊，成語故事。咁就其實呢、這個咁樣嘅問題咧，就係話年青一代佢唔中意聽呢四字成語。咁我你一講起咧，我諗翻起九十年代， 係 咁我就短暫做中學教員嘅時候咧。 哦， 咁一位國文老師咧，又係俾啲細路投訴話佢講得四字成語太多，咁、 哦、 咧就咁啊校長都覺得佢多喎，同意啲細路嘅意見喎，咁、 哦、 咧就話揾個老師去傾下偈。咁呢一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如果我哋要傳承呢個成語故事，咁咧其實係需要由教育當局去出力，就逼啲細路哥讀嘅。如果不是呢就会出现岑公听到那个问题、 啊、 你讲了四字成语多呢还反而被人投诉， 是 那这个呢就是不是有些黄中伟气的意味呢、啊、那我用下成语呢、啊、就黄中伟气啦， 是屈原的直接屈原 那么识东西那些就被人排挤，那其实用成语呢、可以讲是一个文人雅士的高級的 詞令 的用 文字的遊戲，咁識嘅咧就好，就會有好大嘅共鳴。唔識嘅咧就覺得唔知道你想講乜。咁其實我哋個社會究竟想唔想我哋嘅下一代二十一世紀嘅香港細佬哥識多啲四字成語咧？咁呢個反為係咪我哋要先解決咗啲問題先？ 其實咧，阿潘兄。我哋就話四字成語咧，因為你話有一種文人雅士嘅一種文化修養咧、 嗯， 所以你按照古人所講嘅好多嘢咧，就唔一定係四字嘅、 嗯， 三字、五字、六字、七字，都可以代表你嗰個修養啊。你譬如話，我舉個例啊，簡單，你譬如話你多讀古文，咁你自然就好多嘢朗朗上口。你譬如話啊，項羽嘅《濟十二郎文》。咁佢講到自己年未四十啊，而視茫茫而髮蒼蒼三字啊，冇古仔噶，即係佢講自己喂，但你會讀哇視而視，你寫文章寫啊，我而家已經視茫茫而髮蒼蒼，人哋有呢度即係話哦，你引字你 call 字呢個項羽嘅《濟十二郎文》，咁啊，但係其實可以我哋可以讀嘅時候咧，諗喂唔係嘛，阿項羽老兄，你啊文起八代之衰。你未到四十歲已經齒牙動搖啊！而父母喎，或者唔刷牙啫，即係可以推住。唔好話古人年紀大啊，早死啊！但你啲牙應該古今一樣噶嘛。四十歲未到，以齒牙動搖，啲牙就嚟甩咁樣啊！呢啲就四字。咁你譬如舉個例，五字都得噶。你話睇呢個係劉禹錫嘅《陋室銘》。咁你冇話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容則靈呢四字咧、嗯，而下面講話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嗱呢個五個字啦。咁、 嗯、 你落去都熟噶，都係唔係四字係五字啦，係、嘛？ 個字數係同嗰個韻文嘅格式有關係啦。譬如話三字咧， 就是童謠看比較多，即細佬哥的童謠咧就三字居多， 啊、 四字咧就係、是、詩經啊嘛，五七言咧就係、是、呢、這個格律詩啦，咁、 啊。 四六文呢就多数四个字六个字， 咁 我哋而家讲成语呢就其实主要系讲四字成语，咁因为前言呢就将啲古仔呢就剪裁过叫做变成四个字，咁四个字呢佢有特别啲嘅韵律感，譬如嗰啲咩病入膏肓啊、卧薪尝胆啊，咁佢系剪裁过嘅，个原文未必系咁，但系经过剪裁之后呢就係、是、四字，咁因為佢就變咗同詩歌唔同啊嘛。係係，咁所以四字為。 但 係 啊，兩位資深嘅中文老師嚟講，而家嘅中文科嘅範文啊， 係 多唔多四字成語咧？ 太多啦， 太多。 頭先我哋先數過，有啲文章係好多嘅。 或者王 兄準備咗 舉個例啊。 不如咁啦，就因為梵文嚟講咧，就有十二篇啦，所謂我自己咧就教嗰篇《廉頗論雙儒》啊，就呢篇梵文咧就係節錄嘅，即係如果要正式嚟講咧，根據《史記》啊，呢篇文章就好鬼長嘅，係啊，咁啊啲學生哥就哇都已經好長嘅咯，即係佢節錄已經係節到去呢個嘅吻頸之交嘅啦，啊如果再即係再拉長啲嘅話咧。嘅僆仔話讀唔掂啊！咁我咧就有次咧就將呢篇文章咧係節錄，即係節錄部分，即係考公開試嘅部分咧，就數過最少有十一個成語出現嘅。 哦， 嗱嗰十一個咧就價值連城、白璧微瑕、怒髮衝冠、報衣之交、玉石俱焚、言璧歸趙、敏城敏池之功、兩虎相爭、負荊請罪、敏頸之交。將相和嗱，呢度我數過咧就有十一個嘅，所以咧就即其實成語啊，就即我個人認為咧，係用喺作文方面啊，比分都會鬆手啲嘅嚇，因為點解咧？佢呢個成語因為佢四字句啊嘛嚇，咁啊就即當然亦都有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嗰啲嚇，咁咧即如果成語用得好嘅話咧，作文啊。即係令到你嘅寫作水平咧，自然會提高嘅。即係話咧，你個文采都好豐，你個文采都非常之好嘅。嚇、啊，咁啊就因為佢以少勝多啊嘛，即係佢成日四個字啊嘛。嗱，一般係四個字係有啲就唔止四個字嘅。啊，佢即係話簡潔明瞭啊，所以變咗人哋睇落去咧就好舒服嘅，令到嗰啲語言簡潔又唔會冗長嘅，語言咧就文雅而冇俗氣。所以咧就用呢個嘅成語嘅話咧，喺作文方面咧係有利嘅。 哦，但係王 Sir 其實你講成語咧，佢其實連接到好多嘅歷史故仔。你譬如講論雙儒同埋廉頗嗰個故仔咧，係咪應該先講言璧歸趙，然後先至可以講負荊請罪咧？ 要讲埋敏池之回， 再讲 呢、這个将相和嘅故事。 啊， 要系咁三个故事，佢一个系统啊嘛。 一个系统 啊，本身啊《史记》写得很好，就系有文有路嘅。 系，即系《史记》都讲。咁但系啊，我想问阿詹 Sir， 会唔会系有啲成语咧？我哋而家嚟用咧，其实都好欧嘅啫。你譬如舉個例，負荊請罪，而家仲有冇人負荊請罪先？ 你嗱咁樣睇啊，真係曾經 你又變咗濫用，我覺得。而家我講請罪，我唔要嫌，而家冇人負荊係嘛，潘 Sir？ 你揾呢啲成語好多 嘅。咁就呢個問題咧， 變咗陳腔啊，變咗 陳咧就好難講。咁啊，睇下邊個改卷啊！ 啊， 咁你改卷個啱，即係中意咁咪好咯。咁如果你好，如果碰咗王 Sir 改卷咧，你用多啲成語，佢俾你高分。咁萬一你碰咗個阿 Sir， 佢未見過呢個成語咧，咁你就大件事啦。咁啊，當你唔係嘢喎。咁咧呢個唔出奇嘅。咁我有啲朋友咧就大過我一橛咧。咁而家都七十幾歲，咁就後生嘅時候。就冇機會讀大學，退咗休咧就走去再讀書啦。咁結果咧就有啲不愉快，就同啲年輕嘅老師咧就嗌交咁滯。咁點解咧？就因為佢覺得佢哋年輕嘅老師講嘅嘢咧，同佢細個時學嗰啲係有衝突。 他覺得個老師不對，咁所以咧，用唔用成語，咁啊睇下邊個把聲大啲。咁如果我自己作文，我中意點寫都得。咁但係咧，有時我讀者唔中意，咁你就out噶啦。咁啊變咗咧，就百貨百客，你中意用多啲成語，你就面向一班中意啲古文嘅人。你唔用成語，咁咪面向另外一班人咯。咁啊，其實如果話你想用多啲成語，就當然係需要教育方面咧，係去推廣多啲，你逼佢哋讀多啲古文。咁咧，香港我哋知道咧，有十年斷層，2006年至2016年咧就唔使考古文。嗰呢班細路咧，就呢十年間考中學會考嘅細路咧，就冇俾人逼佢讀古文。咁可能呢班人咧，你同佢講多啲成語咧，佢就拗曬頭。 我回應翻啊潘 Sir 頭先所講咧。都是有道理的，即是成语用得好对个文章文采有帮助。不过我们其实呢要注意写文章最紧要个文章好，就不是多一两个成语。因为有阵时我们见有些人呢用成语就抛书袋。咁呢个呢是带出一些问题。正如岑公头先讲到呢，有些成语啊，你譬如你说负荆请罪不啱啦，悬梁追虎啱不啱啊，你边有人做呢啲咁不人道嘅嘢嚟到叫自己瞓唔着，你就去咁做。咁除咗呢啲，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成语都系有类似，譬如鸣鸡起舞，你点起舞啫？你如果学早啲咁喺个船度起舞啊，船都沉埋啊。咁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去睇得咁死嘅。呢啲成语全部都可以攞嚟做一个类比啊嘛，咁呢个对文采仍然有帮助。 我知道，不过有时阿詹 Sir， 我成日讲到你唔净止要系咪时代，即系而家请罪就冇人孭住嗰啲，即系荆条咪即系啲鞭嚟啦， 鞭 杖。所以你讲负荆请 有刺嘅， 你讲负荆请罪咧，一定你惊到《史记》原文前面仲有两个字好紧要嘅，叫做玉坦， 嗯、 即系个锤大尺啦，俾你鞭。即係話依個廉頗就話：哎呀，我初初就話你懷龍相如，你問人升官嗰個我就變咗即係睇你唔起，我唔肯見你咁樣啊！但係龍相如就特登避開佢，咁啲人話佢驚咗，咁後咪知道其實佢就唔想引起趙國嘅不愉快，然後先至咁樣，所以請罪啊嘛。咁但係你要除大隻喇喎，俾人鞭喎，請罪即係我俾你鞭我啦咁樣。 咁佢古人所謂玉坦咧，都唔係好似你所講除曬嘅玉坦一啲講法咧，就其實一邊嘅啫。不過唔理佢點樣嘅形式，其實佢都係表示個誠意啫。如果我哋明白個成語嗰個意義咧，可以咁嘅角度去理解。但我想講一點咧，就係、 是、 其實用成語咧同用典好接近啊。用典呢樣嘢咧，喺阿胡適之先生當年嘅白話文運動八筆裏邊咧。其中一個佢就反對大家用典，點解呢？因為如果你要個語言普及咧，嗰、那個典故最好就少啲。你典故越多，你其實排除咗嗰啲普羅大眾。咁呢個咧，我哋中國嘅文人傳統咧有一個毛病嘅，就係、是、文人啊，其實自宋代以嚟就有咁情況，就攞嗰啲文字咧嚟到打壓嗰啲普羅大眾。你啊，我哋用打壓就好似啲文人好唔啱啦，但係佢產生咁樣效果。所以胡適咧，一個咁博學嘅人嚇、啊，真係學貫中西。佢提出呢一點係有道理，但係我哋亦都，我覺得兩樣嘢咧都唔使走極端嘅。在我個人嚟講咧，即係你提倡使用成語咧，最緊要就係你啲老師叔如寫啲好文章，用個成語恰到好處。譬如頭先阿岑公你提到嗰啲視茫茫髮蒼蒼。呢、这個佢又押韻啊嘛，佢、 啊、 又容易懂似童謠啊嘛。 啊 你寫得好嘅，你一睇落我唔懂個典故冇所謂，我都明。呢啲咪好嘅成語咯。有啲人用啲成語咧，專揾啲深嘅。你明明就係話餓著肚皮辦公，點解你要話囂福從工？點解你要咁樣講？你擺明你就曬冷啫嘛，何必咧？ 即係有啲人你講，尤其到四讀平民。佢每一句説話都有個典故嘅，你唔識咧，你唔知佢講乜。譬如《探望確罪》幾多典啊？佢由頭到尾都有典。咁你要知道每度有個故仔，你唔知道你只係你冇墨水。但係有啲咧成語咧，其實一睇就明白，都有典。 但係亦都有個出處。但係人人都睇啊，明就知道佢其實因為隨住嗰個普羅大眾嘅需要咧。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成語，好多人都用嘅，就叫做樂極生悲。 嗯， 啲樂極生悲咧，其實就出自依個《史記》嘅《骨溪列傳》裏邊講嗰個齊威王嗰個智囊叫做淳於髡。 嗯， 咁啊，因為齊威王要大宴酒席宴，佢想飲酒飲醉酒，然後佢就勸佢你唔好咁飲酒，飲到唔理國家而講嘅。然後先你講就醉極就醉酒極則亂，然後個原文就叫做樂則生悲，樂極就則樂極則悲。咁未後來咧，由於現實需要咧，即係樂極則悲咧，改咗樂極生悲。 嗯，係啦，即係話前言咧就將一啲古仔咧剪裁過。就成為一個四字嘅成語啊嘛，嚇、啊！咁如果講成語咧，咁我哋就梗係蒙學經典咧，幼學故事瓊林， 係 就又叫做成語考。咁佢裏邊啲成語咧，就應該係唔會太過深啊。 係 啊，正話提到滕王割據咧，有啲好嘅成語咧係可以用嘅，佢又唔係太深。正話潘 Sir 講得啊，秋水共長天一色啊，嗰啲咪長天一色啊，已經係一個嘅成語嚟咧。渔舟唱晚。啊！享窮彭禮之賓，啊呢、這個已經係渔舟唱晚嘅成語咯，係咪啊？ 雁 陣 驚 航，跟住就星斷咸陽之浦，咁啊就將佢縮成點咧？咸陽雁斷，已經係成語啦。所以變咗嚟講咧， 都係作亂都好喎。依啲、 啊、 字句全部 係啊。 其實成語咧就真係唔需要太呆板嘅，你讀嗰啲古文讀完之後，你只要剪裁得合理， 係 對你嘅文章個表達係。接得通啊，就已經可以用，因為佢唔一定係做狀語做定語，佢其實擺咩位都得，睇你點剪裁。所以我覺得學成語咧，就不如多啲好好讀嗰啲好嘅範文，多讀咧，自然你裏邊有好多成語。譬如頭先阿黃兄講到《廉論列傳》有11個成語，我見有朋友數咧，佢話《出師表》仲多20個成語。你睇下背一背嗰課書，由頭到尾咧好多四字句，佢幫我哋剪裁埋添。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人學咧，多讀好嘅文章，試下自己去揾啲成語出嚟，咁咪好啲咯，活啲啊嘛。 你阿詹 Sir， 你話《出師表》，譬如每個人嘅感受都唔同。我睇《出師表》咧，我只讚賞最後尾嗰八個字，就叫做臨表涕泣不知所雲。我觉得依个最感人嘅，后尾不知所云写完之后，我不知所云，所以每个人嘅感受唔同，一定系不知所云系咪成语啊？ 系，绝对系啦。 系系、 可褒可贬、 啊。 有个老师咧睇完个学生文章之后话你篇文章好，不过咧就接近出师表最后嗰句，原来就 系 闹佢，不知所云， 佢唔讲出嚟嗱，依、這个就又话。依、这个就系叫做啊， 但系用呢、这个即系个老师唔讲咧，呢啲笑话系幽默啫吓、 啊。好啦，阿阿詹 Sir， 我哋听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成语故事，好多噶啫吓。 系好啊， 呢个就罗文唱嘅《三字经》。 不禁去窥，知字这三个字，常于边际兜。 不利于阿富汗或者世界各国。穆塔基呼吁国际重新开始援助阿富汗，认为国际社会不应该将他们的援助政治化。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说，阿富汗危机仍然未结束，为了保持影响力，欧盟别无选择，只能够与塔利班接触。欧盟将会强调人权的重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67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2，加元1.268，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69美元，卖出1,806.1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雷雨正是影响该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各项精选赛事及开幕礼和闭幕礼盛况。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9月15日起，港台电视32为你倾力播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要运作得好呢，即是那个 gender 和那个 diversification 呢，是真的可以帮大家看到盲点。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年代大劇《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雷东宝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他只有一个愿望，他希望透过创业带领大家过一些好日子。在奋斗路上他会遇到什么危机呢？ 慢慢看国劇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世杰，乜你呢度堆咗咁多旧电脑啊、烂电视喺度嘅？呢期搞电器坟场咩你？ 我都唔知边个咁冇公德心啊，瑞文。 系咯，呢啲四电一脑要正正经经攞去回收噶嘛。 呢个星期我请嚟咗绿色和平嘅代表，讲下电子废料垃圾山对环境有咩污染。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香蕉保育办公室总监邓文斌教授，分享保育香蕉嘅好处。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口头合约都是成立的，有不少的案例，其中一单肯定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播映权。 话当年无线同亚视为咗播奥运，搞到打官司去到枢密院。1984年，无线总经理陈庆祥以及亚视主席邱德根达成口头协议，同亚太广播联盟 ABU 有默契。两个台亦都以亚太区广播联盟嘅成员身份，由联盟为亚太区投标播映权，然后分摊费用，自然减低成本同埋服务观众。1986年汉城亚运之后，前体育世界监制卢汉仪离开咗无线，创业开咗体运传讯公司，咪当时嘅公司买咗1988年嘅奥运版权，但由于体运传讯并非媒体，冇办法自行播放，因此同亚视合作，亚视就变相攞到汉城奥运会嘅独家播映权。在1987年5月，当亚视宣布攞到独家播映权之后，无线就入禀法院。最初无线败诉，后来无线再上诉到英国法院，指亚视违反同无线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投诉亚视垄断播映权。香港高等法院三位案察司一致认为，两家电视台的口头协议不只是纯粹君子协定，亦都是商业协议，因此裁定这个口头协议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最后亚视被英国枢密院判败诉。体运传讯当年更加邀得已经向无线辞职，准备移民加拿大的金牌司仪何守信出任汉城奥运主持。这个情况形同由无线过当亚视，当时官司的胜诉未有定论。无线官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同何守信协商之后，决定以一笔高昂的费用换取他推却体运传讯的邀请。后来无线胜诉，为免节外生枝，同届奥运亦都冇用何守信担任主持。自此之后，无线同亚视达成共识，日后将共同竞投世界杯同埋奥运转播权，直到2002年世界杯就由有线电视打破。 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呢个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晚讲嘅话题就系、是、成语故事。三位嘉宾就系文思研究者呢个潘国森，两位资深嘅中文老师阿詹益光 Sir、阿詹 Sir 同埋阿黄金城阿黄 Sir。咁头先讲起，而家已经个个都即系用好多成语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但系。阿詹 Sir， 你會覺得其實係咪都應該知多啲啲人講成語啊？係咪都要知多啲個成語背後個故仔，變咗唔好隨便拋書包咧？ 我呢個絕對係應該嘅，因為有時有啲成語佢嗰個源頭啊，同埋有時有啲朋友啊望文生義咧，就容易係誤解嘅。啊，當然有啲成語咧，我哋睇佢最初嘅意思。同埋應用意思係唔同嘅，大家接受咗。例如最常見就水落石出啦，係嘛？以前我哋讀《醉翁亭記》，水落石出寫景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講水落石出咧，係愛嚟比喻事件真相大白。咁呢啲當然好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佢嘅意思唔同嘅。 係 咁你如果能夠你知道嗰、那個。知道個典故有好處就係你用嘅時候你更加靈活。 但啲人一用你一考佢未必答得出。譬如話，好多人講還翻件嘢俾人，然後跟住嗱，而家完璧歸趙啦咁樣，嗱咪要用成語咯，完璧歸趙啦。咁就問題你再問佢，喂嗰、那個璧啊，那個和氏璧啊，本來楚國噶嘛，點解無端端落咗去趙國手上咧？咁、你會幾多人可以答得出啊？ 我真係呢、這個係考到人噶。当然啦， 楚国嘅和氏璧啊嘛，点解无端端去咗赵国手上咧？系嘛？咁你其实喂，唔通系打仗打翻嚟抢翻嚟咁？唔系噶嘛，系嘛？咁啊，未必个个有研究呢啲咁细节嘅嘢，系嘛？即系个和氏璧，因为其实系楚国系一件乱事，遗落咗民间，系赵国嘅一个宦官叫苗言， 在民間買回來的，所以去了趙國手上。這些都是個故事裡面其中一個小節，沒什麼人知道的。但你再大衛 大路一點說，另一個成語我想起有很多人說的退避三舍，這個就是左傳裡面說重耳在外面走難，他見到楚成王之後，如果你問人，你 說 我退避三舍，你再問他什麼叫三舍？咁又好多人唔知喎，嗰、那个识我都识讲过，系嘛？ 确实嗰个时代呢、這个道理嘅长度嘅单位，而家都唔用啦。 唔同啊，系啊。 何况即系其实唔系战国，系战国用啦、 啊。 其实去秦都唔用呢种单位。 系啊， 三舍佢嗰阵时啲人话 一舍系卅里嘛。 系啦、啊，即系 三舍即系九十里，即系嗰时期嘅里。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退退了之后 你打仗，为什么反而他就赢了？这个是不是城伯之战？ 是啊， 他进楚城伯之战、啊、还是这个 所以你说、啊、我不讲退避三舍，我比如说你当我跟你捉象棋让相马，这样就清楚了，我退让、啊、我让相马跟你捉，这样就明容易简单，你说退避三舍，那就变成、嗯、哇成语用得很典雅，未必知點解。 我諗就首先唔好將個褒貶字搞錯啦。咁之前我記得有一個非常之得人驚嘅事咧，就一位台灣政界嘅巨人啦，大家可能都唔係好記得嘅，陳水扁先生。如果冇記錯咧，佢就係、是、用錯咗慶祝難書。 哦， 將佢哋讚人咧。 哦， 即係做嘅做得叻， 慶祝難書。 哦， 咁咧慶祝難書咧就係做壞事，係 貶詞嚟嘅。 貶詞啊嘛，咁啊褒貶啊不能用錯用嘅。 啊啊， 咁我記得咧，有一年啊嗰、那個中學會考嘅範文咧，就有白先勇先生嘅，係咪叫默然回首？ 默然係默然。 佢就將呢個開宗明義咧就用錯咗，咁佢就係望文生義咧。就以為開宗明義咧、嗯，就係、是、第一次睇嗰本小説就開始睇啊嘛，開始睇一本小説就明白啲道理啦，咁樣就唔知道咧開宗明義咧就係、是、一開始講咗個大道理先，咁係用錯咗。咁、yeah. 我翻過好多課本，咁嗰啲課本咧都係大作家用嘅喎，唔敢話佢錯，就話佢咁樣都得。咁所以咧。有时一个大作家用错了一个成语呢就可以牵连很大了，还要摆去给中学生读，这个就 那这个考试局的把关那些课程审核、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要问两位中文老师了。 如果是 这个功夫是很吓人的，考评局呢其实他我见到他的操作就是怎样呢，呢度講咧，我哋即係可能隔靴搔癢啦，因為我哋唔係局內人。咁、其實佢就要第一考慮咧，就係佢嘅評核是否準確。所以準確咧，就係佢由五星星一路去到一級嗰、那個比例咧，係要合理嘅。呢、這個最關心嘅。所以你有冇錯字，成語有冇用錯喺成篇文章裏邊咧？佢同嗰個結構內容嘅整體嚟比較咧，嗰、那個唔重要。 嗱、嗯，正話提到 係， 正話提到望，即係提到望文生義咧，就有一個成語好過癮嘅，呆若木雞啊！其實呢個 係依個就係莊子，係 啊，其實呢個 褒義嚟嘅，嗰一個修行。 但係點不知咧，後屘咧就變成依家嘅貶義啦。本嚟講呢個嘅紀散子係一個訓練嘅鬥雞啊嘅高手嚟啦嚇。就為呢個齊王咧就養鬥雞，咁啊齊王就好着急，就每隔十天啊就追問喂嗰只雞訓練成點啦，佢可唔可以打交先啊？就經過四十天嘅特訓啊，終於可以上場就鬥雞啦。咁啊呢只雞咧訓練到已經好似呆似木雞似嘅啫，啊就唔係真係木雞嚟嘅。面對咁嘅動靜咧，好淡定嘅，好似木雞一樣。其他人養嘅雞又點咧？又叫又跳，这个几散子养的鸡呢一望下去呢就好像木鸡紧的，其他的鸡看到啊这只这样的鸡呢又这么淡定，喐都不敢喐它，不够胆惹它，反而被它的样子吓惊了，就马上逃跑了。所以这只鸡呢次次打亲交上来呢 就可以話八戰八勝嘅。莊子呢個老人家典咧，最初嘅用意咧係想表揚一個人嘅學養高深啦、鎮定穩重、胸有成竹嘅，同法外一啲嘅關係都冇嘅、但係今時今日咧，呢、這個成語咧就我哋形容咧就愚笨啦，或者係受驚嚇、受驚嚇而法外嘅樣啊，可以話難言不切。 哦，即係你而家就阿王 Sir， 你就用莊子嘅外弱木雞嚟講一個褒詞，變咗個貶詞。咁你講起莊子啊，我諗起一樣嘢，就好多人都混淆咗嘅，亂咗嘅，就係出自呢個莊子嘅《資筆遊》裏邊講每下月放，而家就個個都用曬每放月下，點解兩樣唔同嘅嘢嚟喎？係嘛，阿詹 Sir？ 其實咧，佢呢個成語如果喺莊子佢。原文里面呢佢其实讲緊呢道无所不在。所以佢由嗰个常见嘅事物到到一啲好卑污嘅事物里面都含有真道喺度嘅。佢原意就係咁样。而家啲人呢因为个放字呢如果你单独解呢佢係比喻。嗰啲人就以为呢咁样即係话打个比喻囉、越比呢就 越低。咁佢咁样先理解。 即係情况越来越差。 咁變咗咧就誤解咗原來嘅意思啦，同阿莊子。咁事實上，莊子係最容易令我哋係誤解嘅。我有一個成語係咪恃強人意？好似都係出自莊子。 係係 一樣係恃強人意咧，即係話都滿意嘅勉強。但係好多人就當咗唔係好滿意喎。咁讀咗差強人意，佢差嘛差就唔得。其實佢唔讀差，讀恃嘅應該。 咁有啲成語咧，佢個意思係會轉咧。咁呢個係語言學嘅問題啦。咁我趙元任咧就講過，佢如果人人都讀錯個音咧，呢個音就變咗啱。 我都 OK 嘅，約定俗成啊嘛。 咁咧有啲成語咧，就譬如話我哋成日用啊，群龍無首。咁咧講群龍無首咧就 易經 冇咗個頭咧就亂曬龍。但易經裏邊咧係講群龍無首嘅元吉。咁嗰種情況係點咧？但係總之群龍元無首嘅原意咧。是大吉大利的，但是现在我们一用亲就说没了个首领整班人都不知道怎么算这样。这个就是很多的词语呢它的意思是有改变。 不过班Sir，我有些阿少补充，你说的群龙无首你说易经呢，乾卦的群龙无首就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乾卦的群龙无首就是吉的，但比卦的群龙无首就是凶的。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的群龙无首。比卦就讲管治的，你如果一间机构去到那个管治的位置而没有人管就是空的。但是乾卦是要去到用九，上九还是狂龙有虎，用九才是群龙无首吉。那个是用我们今天讲的叫做什么，一个很高的理想，我们香港都希望，不过永远达不到了，现在中国都永远达不到，叫做无政府主义。这个就叫群龙无首。 那些经典呢真是它的内容比较深奥呢，即有时候是容易误解。佛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成误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丝不挂。 哦，是。 出自佛经的。 是。 我们看到在球场那里 攞跑。 攞跑一丝不挂。我哋啊，咔咔声笑，其实人哋呢个一丝不挂好严肃， 无遮大 会啦，好有启发，系 无遮大会又系。 你讲下唐玄宗去开无遮大会，咁我哋都教到呢度嘅时候，啲学生都笑。 俾咗个新嘅意义俾佢， 即系个成语嘅原意同而家所用嘅已经唔同咗。咁唔紧要咧，约定俗成。嗱，仲有一句我又谂起，即系叫做打草惊蛇。打草惊蛇咧。就係而家就變咗，你唔好驚動啦，唔好咁啊嘛。但係問題就係打草驚蛇係變咗係三十六計嘅其中一計。其中一計咧個打草驚蛇就話你唔係話唔好打草，係特別要打草，因為你行山間小路嗰陣咧，驚住啲突然間條蛇鼠出嚟咬你，所以你一定要一路攞條棍仔打住啲草咧，有蛇就出嚟。即係原來嘅打草驚蛇同引蛇出洞係差不多嘅。但係而家改曬啦。叫人不要打草惊蛇， 即是在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倾向呢就是望文生义，为了简便啦。好像我们看那个晋人那个如坐针毡，现在我们说如坐针毡呢就好像这个位置不好坐，但其实他原来呢就是那个敏怀太子整蛊他的老师的，那个老师做什么呢？成日就在劝那个学生 佢係太子，勸佢學生做好事。咁佢整啲針喺度俾佢坐。啊，到後尾佢問：喂，你坐得舒唔舒服？佢啊 OK 啊，我飲醉咗酒，坐得唔係幾穩。其實佢嗰支針吉到佢咧，坐嚟噏嚟噏佢。咁佢嗰個太子就話：喂，你做老師都講大話嘅。咁其實呢個故事咧，本身就係師徒之間嗰一種嘅矛盾嚟。但我哋而家用咧就睇個字面啦，坐唔安樂就如坐針尖，啊咁啊當咗同嗰個芒刺在背咧就好接近， 係 有啲情況好常見。 嗱有啲成語我發覺就好妙嘅，正話鵝躍就木雞啦，咁呢個成語咧啊佢就後人就曲解咗啦，就有啲成語就好特別嘅，佢本身係褒義嚟嘅，自然。好自動地就變咗貶義嘅，嗱有個成語叫做衣冠禽獸啊，係人都知道鬧鬼佢啦。呢個成語用嚟鬧人哋嘅，比喻品德非常之敗壞，但就啲人就搞錯咗啊。其實呢個成語係褒義嚟嘅啊，即係話呢個嘅成語衣冠禽獸咧係出自明代啊，咁啊又有啲官員嘅服裝嘅，佢哋咧嗰啲文官嘅官服咧就係有刺繡嘅。啊！就受上啲咩咧？受上啲禽啊，禽獸嘅禽啊，係鳥類嘅總稱嘅呢個禽啊嘛。嗰啲武官啊點咧？武官嘅官服咧就畫上呢個獸。好啦，咁啊，因為品級係唔同，禽同埋獸咧亦都唔一樣嘅。衣服上面如果真係你睇到佢有禽獸嘅話咧，即係話呢個人咧係做官嘅，令人好羨慕嘅。但係只不過點解後來又變咗呢個嘅貶義咧？因为明朝的中晚期啊，宦官之祸好紧要啊，因为宦官就专权啦，腐败的官员就多到不得了，嗰啲百姓咧就好嬲呢啲官员，于是乎咧就变成咗痛骂呢个腐败官员嘅专用成语啦。 哦， 就咁嚟嘅原来。 啊，另一个成语啊，同你嘅接近嗰个木猴而官啊，有啲人唔知嘅典故咧，就以为褒义。咁马骝着戴咗顶帽啊，即系有文化啦。即係我就見有人係咁樣用，但係當然佢原來意思就係講好似講漢語啊，即係你即係咁殘暴啊，就好似只馬騮戴咗個人嘅冠冕，你都唔係人 啊！ 佢就真係話佢係禽獸啦，咁、啊、但係唔知個典故嘅咪用錯。 嗱，兩位中文老師其實係咪想引導學生去了解成語咧？其實一個好好嘅教學方法就最緊要啊，最緊要發問。你譬如舉個例子，譬如我假稱啊，如果問題個學生同我講，佢寫個文章或者佢自己咁講，啊而家東窗事發啦，咁你就係問佢點解係東窗，唔係西窗，唔係南窗，唔係北窗，東窗有咩特別？咁你係依個好正常嘅發問喎，咁你如果你咁問咧，咁你就揾到嗰個東窗事發背後個故仔啦。 你抽一大串故事喎，風波亭之玉嗰啲， 係啊， 咁棒俾你講。 我過嚟又你有啲問你只係你需要發問呢個問題，點解係東窗唔係南窗北窗？你就成日講係事情敗露啦，而家窗嘅啫，咁你就問東窗啊？咁而且嗰個故仔咧，其實係屈阿長攰喎，阿詹 Sir， 其實唔關長攰事喎。而家元代嘅戲曲作秦桧嘅古仔，然後咧就話：哦，秦桧落咗去封都地獄嗰度，俾個道士問佢坐只交上話：你話俾我老婆聽，而家東窗事發咧，因為嗰時佢同個老婆據講啊，佢同個老婆喺個東窗下邊啊密謀點樣陷害岳飛啊嘛，所以佢話你話俾我老婆聽，而家東窗事發啦咁樣。 但係你唔可以話原集劇完全係屈阿秦桧喎。因为即宋人笔记是真的讲他不知道怎样去落墨嘛，要判岳飞就不招认嘛，他唯有就问他老婆就说莫须有嘛，这个他们真的有这样 想。潘 Sir， 你同不同意其实秦桧那件事呢，其实真正要喐岳飞那个是宋高宗， 是、啊、 不是秦桧是擦鞋仔，这个是擦鞋仔的悲剧，他揣摩上意。知道宋高宗系要喐阿秦桧，所以佢谂条桥嘅就咁样啦。 你 做细嘅，梗系要咁噶啦。咁唔通下下都要阿头咩飞咩？ 唔系做细系咪一定要咁咧？你可以唔做细，不过我哋历史上咧就真系喺嗰个专制帝王之下，嗰啲臣子有几多个陶渊明啊？ 系 几多个苏东坡、 啊？好啦，我哋阿詹 Sir， 我哋又听首歌先，然后翻嚟再继续讲成语故事。张学友嘅童话。 渐夜的空，朦胧之中是你面容，天真可爱令我心醉，落叶轻飘，悠悠风中，但你泪流，每点郁结尽放于心里，愿可将这歌轻轻的演奏着，让我开解你心里闷困，愿可将爱的真挚向你倾诉，凡尘梦里我愿同面对。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要重新思考政策局的组成，怎样最有利香港未来发展，形容是不能够回避的议题，但同自己有没有意愿参选特首完全没有关系。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自从立法会回复理性，好愿意配合行政机关行政主导工作后，给予好多人包括他好大信心，应该争取做对香港发展有利的工作。他又说，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未来发展新方向，本届政府的任务是做前期基础工作，包括广泛听取意见和制定方案，涉及政策局部门修订条例数目和首长级职位分布，并提交第七届立法会讨论，如果下届政府不喜欢会再重新考虑。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11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核酸檢測。政府說，因應早前一宗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而曾經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確診個案，指定期間曾經身處香港足球會咖啡廳和灣仔天樂廣場一個地點的人士需要再次檢測，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同樣要檢測。另外，由於有9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樣疾病個案，有關病徵同新冠狀病毒病相似，為了謹慎起見，6間學校同3間學校的指明級別亦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身處廣東省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條件，明日可以透過來港易計劃入境香港時獲豁免強制檢疫安排。網上預約系統午夜起開始接受申請，逢星期三零時開始開放下一輪的預約名額，名額會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經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來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額每日各1000個，持預約名額的非香港居民需按預約的指定日期和管制站入境香港，並在入境香港時持有在入境當日或當天之前3日內取得的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來港易入境人士到達香港第3、第5、第9、第12、第16和第19日，需要到社區檢測中心或認可的機構接受強制核酸檢測，其中第19日必須在社區檢測中心進行。第14屆全運會明晚8時在西安奧運中心體育場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開幕儀式並宣布運動會開幕。在本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電台已獲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免費授權，由明天起至本月27日期間轉播全運會賽事。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中产家庭，他在完成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任职在工人意外保险协会，只可以利用放工的时间去到写作，成日都写到不眠不休。他对菲利斯说过，我的生命基本上是对写作的尝试所构成，虽然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我若不持续写作，我将立刻平躺在地，被扫入垃圾堆中。一个将写作视同生命的书生，却爱上了对文学没什么兴趣的菲利斯，这个就是悲剧故事的起点。 卡夫卡需要大量的独处时间和空间来写作，这些行为无疑和感情生活相冲，而他对婚姻和家庭的恐惧也都使他一而再地破坏婚约，写作和爱情的拉锯令卡夫卡心力交瘁，无解的矛盾衍生的只是无力的结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但和他在一起我仍然活不下去。 到底卡夫卡是不是辜负了菲利斯，我这个爱人自然无权定论。不过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卡夫卡在信里面坦率地写低自己对菲利斯和写作的渴望还有感情，给后世的读者依循住他私密的情感地图，按图索骥地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这段爱情纵使未可以开花结果，但是就意外地栽种了一片文学花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作者法兰兹·卡夫卡，由漫游者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哋今天的话题就是成语故事。直播室度有文史研究者潘国森，有两位资深中文老师詹益光、詹 Sir、黄金城、黄 Sir 同埋主持岑日飞。咁我要讲讲咧就听众的回应啦。這個是我們在面書上的聽眾聽了我們節目的有一個被回應，就是因為我們的編我們的監製的宣傳聲帶呢就介紹說幾個成語，有什麼緣木求魚、有這個鳳毛麟角、有這個是滄海桑田、這個聽眾就說緣木求魚和鳳毛麟角都可以估到是什麼來的，但是滄海桑田呢他就拗頭說什麼、不知乜嚟嘅，你叫佢可唔可以解一下？ 滄海桑田，如果我冇记错啦，吓古书好似系《山海经》啊呢啲书里边讲，定系《庄子》里边讲咧，佢就话嗰个大地啊，当年系大海，若干年之后就变晒田地，若干年后又田地又变成滄海。其实他就讲咧，世事变化好大。 系 啊，呢、這个其实咧，《庄子》如果系庄，我冇记错系《庄子》嘅话咧。其实佢系好科学嘅，其实庄子里边讲好多科学嘅嘢嘅吓，即系咩团扶摇而上、杨国峰啊嗰啲咁，庄子讲好多，因为佢哋观察大自然啊嘛。道家咧就崇尚自然嘅，所以佢讲沧海桑田咧，佢就系想讲我哋要睇到咧，原来 世事无常， 变得咁多，你 变化好大， 你俗世嘅嘢唔好太计较啦。不过有啲人搞错咗嘅，佢沧海桑田佢就睇字面。就睇到哦，我喺飛機上望落嚟，祖國山河咁美麗，見到滄海又見到桑田。佢有啲人係咁樣， 我都有見，滄海 桑 田 即係幾搞笑嘅。 又話拗頭唔知滄海桑田講乜嘢，唔知點咩又講滄海桑田，又唔知道由滄海變桑田。所以如果問題嗱，如果我係中文老師學生作文咧，如果佢話寫滄海桑田咧，我未必加佢分，因為而家冇好難有咁嘅事。但如果你話灣仔北。滄海變呢個會展啊，咁咪要加分啦，咪就是填海填翻嚟嘅，本來係滄海嚟噶嘛，係嘛？ 咁你唔係佢唔係大海變會展喎，大海變大廈喎，因為滄海亦都係點噶嘛？你依個赤壁賦啊，未繞滄海之一粟咧，蘇東坡寫 萬顷之茫然 啊，好啦。所以問題咪問題，你滄海變大廈，依個唔依要 update 啊，依個唔同咗啊。咁啊，王 Sir， 我見到王 Sir 你做咗好多資料咧，講咗好多成語嘅趣談，我見到有一個你可以同聽眾講講嘅，因為。一許冠傑嗰只歌啊，半斤八兩啊， 哇，半斤八兩， 依個係咪成語嘅趣談嚟㗎？係 係 係。半斤八兩有啲咩故仔啊？ 嗱，半斤咧點解係八兩咧？啊，原來古人使用嘅秤啊係十六兩嘅，就為一斤嘅，啊，所以半斤和八兩就一樣嘅。咁啊就我哋嘅老祖宗咧點解啊？啊，即係十六兩就定為一斤咧。嗱，呢個係傳聞啊，傳説古人觀察到呢個北斗七星，同埋呢個南斗六星咧，再加上旁邊嘅福祿壽啊三星，啱啱就加埋曬就十六星。啊，北斗七星就係指亡，死亡嘅亡啊。南斗六星就係指身。啊，福祿壽三星咧，分別就指一個人嘅一生嘅福祿壽，就話俾人知咧，做買賣嘅人要老實，要誠實。啊！唔好虛偽，不欺不蒙，否則就短一兩咧就冇福，少兩兩就少祿，缺三兩就折壽嘅。啊！唔知道依家短斤少兩製假造假，唔講信用嘅生意人啊，聽到呢一啲啊，有啲咩感受咧？又有幾多人能夠明白我哋古人嘅用心良苦咧？啊！呢度咧就係、是、半斤點解係八兩啦？另外有一個講法咧，係涉及到呢個李斯嘅。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嘅傳聞啫嚇。佢話咧，根據呢個秦朝制定呢個斤兩十六進位制啊，有個嘅傳說嘅。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咧，負責制定呢個度量衡嘅係丞相啦。呢、這個就李斯。李斯好順利咧，就制定咗呢個錢幣長度啊等等方面嘅標準，但係喺呢個重量方面係冇主意嘅，所以咧佢就。想不出有什么巧，最后就向秦始皇报告了。秦始皇就写下四个字，他说天下公平，就给李斯自己想念他。李斯呢，他这个天下公平就没有提到多少两的，没有确切的数目的。李斯为了避免以后实行中问题出现了问题要斩头的嘛，所以他决定把这个天下公平这四个字的笔画全部加曬佢嚇，咁啊就得十啊就計到出嚟啦。於是就定出一斤等於十六兩啊。誰知道咧呢一個標準咧，以後一路用到依家咧，就變咗係接近兩千年啦已經。 哦， 就係咁嚟噶啦。啊，呢個就係秦國嘅一個嘅傳聞。 所以我諗起啊，往常你講起咩秦始皇啊，講起李斯，我又諗起當時期一個成語，每個成語背後都有個主人公嘅。你譬如舉個例。指鹿为马，都咪赵高咯，系嘛？嗰个就个古仔就讲赵高指鹿为马。而家问题就依个系一个背后，有个每个成语有个主人。 呢 个 好兴喎，指鹿为马呢个成语。 依个成语好兴啊！咁啊，另一个咧，而家都可以用噶啊！我哋讲而家嗱，我哋嘅依个系我哋嘅特首啊，今日新闻啊，就话慢慢讲紧要重整政府架构啊嘛，但系佢讲到明啊嘛。佢講到明咧，就話依個重整咗個教嘅就佢而家咧，因為仲有九個月嘅任期，咁啊依家留翻下任嘅政府，咁而家都得個講字，得個講字咧，咁我哋有個成語啦，就叫做紙上談兵。咁個主人公係邊個咧？就趙括， 趙奢嘅仔。 係啊，趙奢嘅仔。 呢個好有趣嘅啊！呢個古仔真係。 喂，佢搞到趙國死咗成活，俾人活埋喎，俾白起， 好似四十萬啦。 有冇四十萬咁多？好多人口證，我哋點解有咁多人啊？ 呢個係《史記》係咁樣記載，當時雙方嘅軍隊咧加埋係接近成百萬嘅，秦國用嘅後備兵員加埋都加埋六十萬嘅，所以 但嗰時有冇咁多人啊？詹 Sir， 呢個係值得懷疑嘅， 係嘛？ 值得懷疑 的，即係嗰時嘅人口有冇咁多人？而家你話四十活埋四十萬， 佢如果話到一個兵咧就要。三到五個人嚟支持先至可以出咗一個兵，咁啊幾百萬人咧就呢、這個就即係照計 幾十萬啦、啊。如果幾十萬， 因為秦國 列六國嘅時候咧，佢喐下都出六十萬嘅。出六十萬兵去一個國嘅。 我哋相信咧，就戰國時代咧嗰、那個動員咧，應該個比例係比後世高。因為後世有啲人講咧，就話你動員咧就係、是、直情係呢個十户就支持一個兵，呢、這個好似係唐代咁樣、啊、唐代個府兵制嘅時候咧，就你個府兵自己為自己準備嘅糧響武器戰馬啊嘛，係嘛？即係木蘭池點解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乜都自己買嘅咁。嗰、那個時代就係咁樣啊。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咧，就當然係反映兩樣嘢，一就係話史記誇張，係，但係另一方面咧。是那個時候戰爭很慘烈， 好慘烈， 因為那個時代你亡就真的全部成為亡國奴的了。所以呢在戰國 在秦趙、啊、長平之戰以前呢，其實都發生很多個很慘烈的戰爭，而個規模呢是不斷擴大的。長平之戰就應該是一個規模差不多最大 的戰爭啦，是吧？ 那有些考證呢就說春秋多是車戰嘛，咁就規模係細啲嘅，到戰國咧就多步兵，就唔用車啦。咁啊，步兵咧就個個規模係更加大。 仲有一點咧，就係話春秋以前咧，個武力咧主要喺貴族手上，所以佢人數唔會多。即係佢打起仗上嚟，仲要講緊禮，所以宋襄公咪話你半途而擊咧，就好似不合禮咁，等佢過嚟，呢啲係貴族保留。但系到咗戰國咧，貴族沒落啦嘛，大家都知道啦，赤裸裸嘅戰鬥，你仲講咁多禮儀，咁所以後來先至一來用步兵啦，死嗰啲係農民啊嘛，所以嗰啲統治者嗰將領咧，即係佢係狠得下呢個心。如果死嘅全部係貴族咧，你睇下嗰個《左傳》裏邊所有戰役，其實都規模好細嘅，係相當之同後世比咧，係啊溫文有禮嘅。 千乘之國嘛，一架戰車咧就幾丁油就搞掂噶啦，即係都係一架戰車幾多個人咧？兩個揸車 一個做右啦，右手邊啦，做保護嗰個啦，一個主帥啦，你三個人喺車上。 你講起大型戰爭啊，你話我哋講古代歷史嘅啫，咁啊，你嗰個成語大型戰爭啦，就成為成語啦，叫做草木皆兵。嗰、個主角就係苻堅。啊！這個就是講淝水之戰， 係 嘛？ 咁呢個戰爭嘅號仲有好多成語喎、哦，草木皆兵之外， 草木皆兵呢個淝水之戰 啊，風聲鶴唳 啊， 係 啊， 佢嘅兵力 過百萬啊， 係95萬 啊，成百萬、啊， 但 係 佢前鋒係25萬啫，係、 啊、係、啊啊。 但係北府兵咧，即、就、係、是、南朝啊，就係得8萬人嘅啫。但是他以8萬軍隊，我們如果照表面看以為8萬對付95萬，這樣很懸殊，不是，原來他是打敗他前鋒的25萬，而前鋒25萬呢真的在淝水邊緣作戰，可能就是前面那2-3萬而已，所以他呢真的很聰明的，這個謝石是吧，謝元的那個侄是吧，他是很聰明的，我兵力雖少但是我集中我就優勢，你兵力雖多，但你分散，你就變成弱勢。 同埋佢嗰條橋咪抄嗱，依、這個又另一個成語啦，又叫做背水一戰，又韓信。韓信個背水一戰所以贏咧，就係、是、因為佢揾人，佢喺後房嗰度騷擾佢，話啊已經乜啦，個淝水之戰同樣一招喺後邊散水散水散。 但係你大家會唔會覺得即係話嗰個啊朱俊啊係嘛？在後面朱俊其實投降了這個前秦的嘛，他在後方大喊一聲、啊、就是前鋒敗了，是不是真的可以即是很戲劇化，我很懷疑他有沒有其他部署，這個謠言可以這麼成功的呢？ 因為那時沒有手機嘛，如果他個個有手機就沒事了，全部 不是、啊、有手機可能更大件事。 歷史呢就是勝利者寫的，打贏他之後呢就個個都應 援 神武，他原本打的時候可能嚇到呢就是 一定是很緊張的，他隨時如果這一場戰役一失敗呢，南朝就滅亡的了，這個歷史就改寫，所以當謝元知道前方 報告戰勝，佢仲捉緊棋啊嘛，佢、 啊、 就扮曬真正， 借完 實質上 一行出門就即刻 即係劇都俾佢 大卓爾夫人嘅古代版本， 但係好似就大卓爾夫人就。即係似乎冇咁鎮靜喎，條裙太長。 佢敗陣扮鎮定靜，佢捉圍棋啊嘛。人哋話俾佢打贏我，哦，無時喜怒不形於色，如如好似咩？其實佢心裏邊係狂喜嘅， 係啊，所以好激動 嘅。呢個就係、是、嗱，呢、啲就係我哋睇翻古書就睇埋呢啲微細嘅。呢、這個就係世說新語記載。 中國嘅政治思想咧，就認為一個領袖咧，就係、是、有啲咁嘅大格局嘅。最重要是鎮定、 啊、 就鎮得住個場，因為丞相就宰相不親小事嘛。咁嗰啲點樣去打呢就係、是、叫謝安就叫啲嗰啲兒郎去，即係嗰啲侄輩去搞掂。咁、佢就坐鎮。咁呢個主帥宰相嗰、那個功能咧就穩定軍心，就唔使自己去做。所以呢個楊容就同諸葛亮講啊，宰相不親小事嘛。咁、你。不應該做啲咁細微嘅嘢。 係啊，神功嗱，我個人咧就主張係運用成語嘅。嗱，我就嘗試一下咧，我就將成語擺落首詩度，啊，同啲聽眾分享一下。 係 啊，喺度咁啊點咧？嗱， 你仲有同成今晚你為咗呢個節目做首詩，你可以聽 嗰度咧，嗰首詩咧句句都係成語，但係冇成語兩個字嘅。咁啊點咧？嗱，詩詞古籍鐵胎林。即係用個林字做韻啦，詩詞林即係來臨啦，詩詞古籍鐵胎，鐵胎換骨啊嘛，鐵胎係即係話咧，成語係鐵胎字詩詞古籍，點鐵成金意味深啊，點鐵成金已經係成語啦嚇，即係話咧變壞就為好，變死板就為靈活，變冇用就為有用啊，如果你識運用成語嘅話，嗱、呢個化腐朽為神奇啊，點鐵成金意味深。點鐵成金咧，即係話咧，比喻善於運用文字，能夠演化出新嘅意境。意味深咧，意味深長啦嚇，即係話意境趣味、痕蹙深刻、耐人尋味。化腐為奇，升澤地嗱，第三個係唔使押韻嘅。化腐為奇呢、這個即係話化腐朽為神奇，即係正話講咗啦，變壞為好啊，變死板為靈活，變冇用為有用。升澤地又係成語嚟嘅喎，澤地一升冇錯啦，形容文詞巧妙華美，音韻鏗鏘有致。我哋最尾講句簡明扼要富民心，簡明扼要即係話精簡明白。能夠找住呢個重點，富民心，民心有兩個解釋，一個是為民的用心，一個就指文章或者文詩作文的思路。成首詩呢，即是小弟呢首詩是用了一二三四個成語，五個是先一二三四，鐵點鐵成金是第一個，意味深長第二個，化腐朽為神奇第三個，同埋一個擲地有聲，詩詞古籍鐵胎林，點鐵成金意味深，化腐為奇升澤地，簡明扼要富民心啊！即係同讀者分享一下啫，即係運用成語係有佢嘅好處 的。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就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是、唔係啊，依、這個林爾樂啊就改咗做依個哈林色身失眠嘅嗰班原班人馬上嚟。夜晚的廣東廣西就是一個米哈、海林和蘇適，和他們三個都是財經，港台請的財經，所以他們就那個題目叫做財經憑什麼。最後呢就是那首歌就光良唱的童話，跟著來的節目就是那些年張偉基。拜拜 拜拜 拜拜。